什么接的情况？那所以说了，这些年里啊，都一些工人是基本的。现在的朋友是。